奉献，再远也不孤单。爱的天灵灵，爱的地灵灵，赶走所有的坏天气，就让爱闪电降临，向上前好心情。爱的天灵灵，爱的地灵灵，不管所有的好运气，就让爱闪电降临，注定爱上你。 就没接受这邀请。

而有些人工作了一天，下班后选择回家休息，玩手机，看电视，陪家人。那大家下班后都会做些什么呢？你觉得该如何利用下班后的时间？在这里也欢迎你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下班后的时间你会如何安排？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分享你下班后的生活状态。积极参与互动话题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由涂抹教育提供的海底小纵队的亲子门票，赶快来留言一起参与活动。 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

愿彼此承诺，彼此曾经惆怅的回顾，曾经心酸的祝福，都在友情岁月里写下一页永恒的故事。回来是我唯一的有了泪和汗才能洗净灵魂悲欢，有你才会有今天，有承诺才有明天，终于回到我们相约的地方，实现我的诺言。未来是我唯一的 时光，我把我唱给你，用我炙热的感情感动。